看夜了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找到个伴侣，面对现实，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。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 不对，两只手拉得太紧，我都过了解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。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得如未成佛升仙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你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，面露欢颜得到浪漫。又担心有人看不过眼，可惜我不智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的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再难再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愿你成分星仙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告，却怕去到终站，然后付出不得到少，不介意豁达又多心，有人看不过眼。无论热恋中、失恋中，都永远记住第一届，别要张开双眼。

学会自己撑雨伞，一切随缘顺其自然，冷静对爱情的那年不为难。

Don't be-